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川，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其实打打麻将是真挺好的。 嗯。 另外呢，我觉得麻将可以促进感情，也可能，当然也可能伤害感情啊。 多新鲜，伤害是首要的。 嗯，对。 你把人脸都贴满了，那还能感谢你吗？ 还长辈。 这叫亲兄弟明贴条， 那不行，那爷爷奶奶 那当然不能贴条， 拿脸上条 顶枕头， 这都什么孩子 钻椅子的，这就是14岁左右的了，钻桌子那就是24， 对， 钻 火圈，哎，对，那是狗熊 我可没说啊， 哎， 我是认为麻将打一打有时候还能促进情缘， 情缘， 对，你比如说上桌这4个人， 嗯， 2男2女， 嗯， 他打着打着你就发现，哎，他怎么老喂他牌啊？ 你想怎么老洗牌啊？就会互相来回的骂死， 骂死，什么词儿啊？全是洗牌，正经没打两把。 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你教人打麻将， 哎，这个 促进情缘， 这个 手把手， 我还真教过人家打麻将， 是女的吗？ 男的女的都有。女的教麻将的时候就有一点特别的不好学，而且啊也很难学，很难上手。 大师，那精力你们俩都没放在上面。 对，净放洗牌上了。 我怎么教人也洗牌？打麻将就是研究心理的。 哎呦，赤凤湖啊， 哎， 人家明明把手子都已经摁着牌出手了，你得把手摁住了。等会儿， 这别摁着，谁别动， 摁着挨会儿。 你说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了我？ 你不是说要进行心理活动的探讨吗？ 这是打麻将吗？ 反正就是掩饰不了你们的那种幸福感，对不对？ 嗯，哎，这个是容易创造出这个感情环境。 对。后来你们俩怎么样了？ 后来谁怎么样了？那都是社区的街坊邻居，是不是？在一块打打麻将，谁不会想学？我教教，热心肠。 就没教出什么情缘来啊？ 没教出来，净给人家教完了以后，兴许人家有成双结对的呢。 哎呦，白使劲了。 嗯。 我使什么劲儿 啊？使劲帮抓牌啊！ 哎 呀，你就 不如这意大利的安东尼奥。 对， 你看他知这人， 你听听、啊、意大利的安东尼奥 啊， 我也记住了。 我是踢足球的吗、 啊？不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中国名欢子。 你听听，听听听，一天眼胡同串子， 你还让他叫安东尼奥吗？ 安东尼奥 什么倒霉名字？ 他这外边都沾有一点安东尼奥点欢子， 还欢子。 欢子从小就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 对，他喜欢那个袍子， 炸酱面呀、 啊，还有那个袍子。 嗯， 黄子他是得喜欢袍子。 王大，你别捣乱行不行？ 行，这传统衣服服装的袍子呀。 啊，你说清楚吧。 怎么了？我没捣乱啊。文化吗？ 对对，大袍子嘛。 对， 听着还是别扭。欢子喜欢袍子， 小喜欢毛笔字。 那毛笔字的毛是不是也是欢的吧？ 然后这喜欢毛笔字 啊， 平时就爱舔这毛笔。 老毛笔上面有墨，你知道写上、哎、过去就是舔一舔就能写字。 什么毛病这是？ 写字大， 念个臭。 字大多一点才念个臭呢。 哎，你给他写， 你这臭在那个点上了。 哎。 写毛笔字，学中文，欧了。 这好像英文，还欧了。 哎， 沙发， 哎， 什么？ 咖啡， 这都是外来的吧？这都是咱跟人家音译过来的吧？ 他多余叫这欢子，我跟你说吧。 后来呢，对麻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打麻将。 哎，一看这都是中国话。 哎，麻将是咱国粹之一啊。 打麻将的时候，哎，碰到这么一个姑娘， 老坐在对门， 嗯， 小凤儿， 这姑娘 好听，小鹿。 啊，陆小凤， 对， 哎呀， 小凤跟小凤呢打麻将，一来二去就发现小凤这心态特别好， 哎， 喜欢这种姑娘，怎么能见得呢？ 怎么呢？ 把把输不生气， 臭缺心眼， 臭盘。哎，他想我一个意大利人，他还能把把输，真不容易， 那就是不会玩。我跟你说吧， 一下也有了点优越感。输一回乐，输一回又乐， 没买要不多赚一张，要不少赚一张。 这个姑娘遇到困难也会乐观积极的对待， 哎，就没遇过顺境。 人好， 哎， 我就怕人不好，相处起来矛盾多。这个看上去不错， 哎，而且会打麻将，俩人还不闷得慌。 后来呢，哎，他给他尾牌，他给他洗牌， 可是就俩人打呢，是吧？ 后来俩人开始作弊， 哎，这俩人是精神上有点 问题，一合手蒙别人家， 俩人就会乐，心态特好。 有什么可乐的呀？这 街坊都不跟他们玩， 哎，对，多心，就这俩人打的嘛。 他们也愿意自己玩了，后来 实在是没人跟他们。 这一来二去，俩人结婚了。 哦，欢子找了小凤结婚。 嗯，真是一段美丽的爱情啊！ 你们怎么看出这是一段美丽的爱情啊？啊？ 嗯，刚才我说的事可真没瞎说啊！意大利的那男孩真的是通过打麻将认识了一个中国姑娘，而且呢还是壮族， 少数民族。 当时举办那个壮族婚礼啊， 嗯， 新娘的爸爸开始不接受这个意大利人，觉得是个外国人，可能是不能入乡随俗的。但后来发现呢，这外国女婿不错，完了以后呢，他们来了一个壮族传统的抢花炮环节。然后新郎跟村民们蜂拥而至， 哎呦， 这闺女还指不定归谁呢。 抢花环给这外国新郎给挤的， 外国新郎心想，我真多余了， 早知道我就不练麻将。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君无。 娱乐七十二变，每天两点到三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一男子深夜潜入小区，先偷取失主一床被子，睡两个小时之后啊，凌晨再次偷盗，谁知啊又睡了15个小时，他怎么这么能睡呢？咱们就看看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嗜睡。 哎，你说这个刚放出来， 大甩卖，大甩卖，大甩卖啊！天寒地冻，被窝里最舒服。哎，大哥，想要一床被子吗？咱这蚕丝的、羊毛的、纤维的、人造纤维的、羊毛的。 到底是什么材质？ 人造纤维、羊绒的，什么被子都有啊！您来一个。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瞧一瞧，看一看，蓬松棉被啊，又实惠又暖和，冬夏离不开这蓬松棉被。哎，冬夏离不开这蓬松棉被呀，冬天冷，夏天热，亲朋好友都盖被子。来，哎，这位大哥，蓬松棉被，太空棉被， 这新棉摸起来手感粗糙，一扯就断，优质的棉花，您来摸摸看，来，对，您摸。哎，手感怎么样？好吧。 哎呦， 有弹性吧？ 哎，我 香吗？ 我跟你说，我买被我不会闻味儿，香不香无所谓。 暖和就行。你说我关心这八个月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被我都这样了，这出来也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工作，哪有钱买被子，天儿也凉了。对，我进去那会儿还夏天呢，那还暖和呢，也用不上。这个，哎呀，怎么办呢？干脆吧，还得重操旧业，还得偷人家。哎，这也是被逼无奈啊，被被子逼得无奈了。刚才听这老太太买被窝，他们家最起码有被子，估计老太太本身也没什么反抗能力。老太太出门了，哎，该我工作了。 哎呦，出去玩喽。 这老太太也是脑子有问题。 老张头在吗？ 单身老太太，月老头。家里东西还挺时尚的，什么冰箱、彩电都有。哎呀，这估计我也不要，我也拿不走。我先要他那床被窝。哎呀，在里边的被窝跟这怎么比？你看这手感，那是新买的，这味儿，你看看。刚才他卖的被窝，哎，这感觉，哎，披身上，哎，对。老太太买的可能还是九孔被，哎，我一抽真空就能拿走，抽成一小个，看不出来。走。做一小袋，哎，我架着走呗，这还看不出来，就是他了。老太这床，你看这垫子也不错，估计儿女孝顺，买的还是两米乘两米的大床。这垫子还是乳胶的，枕头也不错，估计从泰国带回来的。我躺着盖被，我享受享受人间的这个幸福吧。哎呦，不知不觉这一觉还真睡着了。哎呀，俩钟点过去了，哟，老太太差不多快快回来了，这会儿该做饭了。我呀，还得把这被抽真空。走，走喽！老太太门再锁上。 啊，回家了，耶！ 人都说暖和之后就该想吃饭了。按这个原理，我得偷点钱去。 哦，蹦迪去喽！ 嘿，这边的生活太贫乏了，就干这两件事儿：出去玩跟蹦迪去。不管多大岁数，他们家也是 B 级锁，防盗意识太差了。这拿铁丝就能捅开了，这有现金哎，卡不要，现金那么厚一沓，数数多少钱？这么多被窝，我是不是应该再睡会儿？我得了，我再躺会儿吧。哎呦，真软和！哎呦，躺在人间的被窝当中，真是幸福。 回来了。 哎呀，这 有点累哟！我天哪，我真想回去好好睡觉。 这必须得睡一会儿，哎，外面也太冷。这玩意儿得大被子一裹，我跟你说。 哎呦，我这大被子多哟，往上躺了。 哎，我让大。 哎呦，你怎么打呼噜？ 谁打呼噜了？ 谁打呼噜了？你听， 这怎么这儿？哎呦，这怎么硌得慌啊？ 这小偷，直接送110那去，滚去，滚去。哎，姐姐。 啊。 行。 啊啊，几点了？ 叫你呢。谁？什么几点了？ 哎呦，这一觉睡的我，哎。哪儿啊这是？ 你看呢？ 我没看出来。 派出所。 您不用嚷嚷，我看出来了。 严肃一点啊！ 哦，就这么舒服啊？ 你谈的吗？ 我没怎么回事，我 困了， 就是刚才我睡着了吧？ 你在哪儿睡的？ 我在屋里睡的。 是你们家吗？ 是我们家了吧？ 是你们家吗？ 好像是。 你再好好想想。 我再好好想想，走错了是吧？ 要我们提供证据吗？ 哦，不用不用，我错了。 门锁是怎么开的？ 门锁是撞开的。 撞的吗？ 撞的。 要我们提供证据吗？ 我撬开。 这个小偷因为盗窃被判八个月之后，刚释放出狱，又重操旧业，潜入了成都一个小区，先是偷取了失主的一床被子，睡了俩小时。大家都很纳闷，他为什么要先偷一床被子呢？凌晨，这位再次作案，偷了另外一位失主8000块钱。之后呢，也没离开，抱着被子在天台睡到了下午。大家又非常纳闷，为什么他要抱着被子呢？ 不抱被子，这天真凉啊！我们家那被我还是夏天的薄被子， 空调被。 您不知道，我是4月进去， 六月的。 不，腊月的。 我又6月，又腊月生日，怎么回事？六月生出了，天气太热，回去待半年，我又出来了， 没事的错。 出门打车，您碰到过什么样的司机呢？下面咱们这位司机出场，准令您眼前一黑。Taxi， 能。 能上能上能上。 哦，行行行， 等会儿我，等会儿我，等会儿我。 啊， 您这不对啊，您这打车先派一人出来。我跟你说，这我就烦这样。 不是，我这是这后边有东西，我们俩一伙的。 你再说一遍，你们俩什么的？ 我们俩一伙的。 我不拉了。 这怎么？ 你们俩是？ 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俩是同伙。 同伙。哎呦，我跟你说，我刚看完这个，同伙一起作案， 不是 劫持出租司机， 我们俩伙着来， 就是没领证先过日子是吧？那我不管，伙着来那我不管。 你没有那么多说的，不是这不是打个车嘛？你研究我们关系干嘛？ 来，东西放后备箱。 哎，小钟，你跟他老聊什么？要不进来坐呀？ 哎，我说司机，进来呀。 二位。车是我开， 哎，坐， 对对对，不是我坐好了。 您说到您家做客了，是您打车呀？ 他这人说话就简洁点儿，是不是？你坐着来，把安全带， 我觉得一点都不简洁。 安全带先勒上， 太贫了，这是 勒上。咱为了咱们三个人的安全，是不是？ 好，走了， 安全勒上， 准勒上了吗？ 走， 别走，啊！我跟你说，坐车不能瞎动手啊！ 不是，我看过有些司机啊，假的， 假司机， 对， 您坐套牌车吧。 假的安全带， 假安全带， 对，没从前头跨过来，从后边后腰那个直接绑在椅子上的， 对， 那没有对您起到保护作用。 对，拿一小片往里一插。 二位，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插片的也有。 您是不是净打那不正规的出租啊？ 不是啊，我们 这儿有公司，有顶灯，这都是有发票，都是齐的。 行，那 这有运营监督，您可以举报啊。 怎么举报你？ 怎么？那有电话，怎么举报、啊？打一电话就行了，投诉。 脾气太大。 等，关门，咱走了。 等， 还没说去哪儿呢，二位。 去大笨钟。 他说不清楚，大钟的那个地方， 北京站。 所以 我以为大笨钟让我开英国的。 那不行， 我在这儿拉活，我能不认识活站吗？活站机场是我最熟的，知道吗？ 所以你说嘛，认识道咱就不用这个导航了。 我跟你说，现在认识道也得导航，哪儿堵哪儿不堵啊？ 是， 行，走。 啊。哎呦，哎，到点了，哎，看这个，哎呀，走。 您看什么呢？这是？ 哟 啊，您不知道 啊？ 这是一档那个网上的娱乐节目，好像是。 这个 有几个说相声的，他们一块录的啊，挺好玩的。 您准好玩吗？ 什么？您说？ 真好玩吗？ 我觉得挺好玩的，我不知道您啊。我这是比较喜欢看这些玩意儿。 我是说，您这个行为好玩吗？ 行为，我这行为没有什么可好玩的，我这节目好玩。 有劲吗？ 哎，天天不好，就有劲着呢。我 有聊吗？ 我天天盯着看呢。他们还有那个叫什么剧？ 有病吗？ 哎，有病，我不知道这几个有没有病的。 你有病吗？ 我身体还行啊，我没病。 准没病。 你快有了。 哎，这怎么说话呢？ 你看 打车不带方人的， 哪有您这样的？ 我们俩是坐车， 坐车。 你这干嘛呢？ 看电视 啊？ 这 个不是电视，我跟你解释啊，这叫手机视频，它又方便又快捷，做的还有意思。哎， 你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视频， 对， 能不能开心？能开心 ，特别开心。 能不能专心开车？ 看会儿怎么了？我是老司机，我经验丰富，一点不耽误事。 这样的话影响不影响其他人呢？ 该进入我的红包群了，哎，该抢红包，走。你这手机还不错， 对、啊， 你这俩眼， 每个人都有两双手， 两双是四指吧？我只有一双手， 每个人都有一双手， 哎、 两只手，一只用来控制方向盘，一只您还得挂档， 对呀、 啊，您那只手没， 您不知道，我现在用了一个那个吸盘的那种东西，你看我把这个手机扒一坐这儿，我就搁这看，哎，这个一点都不影响，你看我这只手在这儿，哎，按着方向盘。 不是，我想问问您，您上没上过驾校？培训没有？ 上过呀，我们不但是培训过驾驶，我们还培训过交通规则，我们还交通法规，我们还培训过交通法规。 你知道你还这样？ 什么样？ 这对我们完全不负责任，知道吗？他说是对面来个大卡车司机， 对， 卡车司机不怕一人， 开大卡车撞了怎么办？ 对啊，刚才你那个车上写着这个行为准则，还有你这个车号，还有你这个啊这个驾照号， 按说我应该把你没收了的， 凭什么呀？您有这权利吗？私人物品。 我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我说您嘴那么碎。 这得找家长。 我拉着您，我算倒了霉了。我不让看视频，抢红包也不行。就这样，哎，你看，这才3块多，你看。 你就这么抢， 可不 对得起自己吗？父母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吧？ 对， 把你送到这车上， 啊、一把是 什么？我父母把我送车上， 万一安全出现了隐患，你怎么下车？咱们就说， 我怎么下车啊？您先甭管了，您先看您怎么下车吧。到地方下车。 我跟你说， 这满嘴不利索，看就不像老师。别骗人，赶紧给钱下车。 给钱呀、啊，给钱也下不了车了。 为什么？ 你再给我拉回去吧。 干嘛？ 我们都过点了。 哎，嗨， 爆料啊，爆料称前几天呢坐了一趟公交车，发现公交司机在行车过程中不断的玩手机，甚至还在微信群中抢红包。这女士说了，我提醒她了，她还挺凶，我就发了张照片给她发网上去了。后来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她的月度、季度、滚动奖都扣了， 是 还处于500到3000的罚款。 她高兴了， 她是2星级驾驶员，星级月评服务奖也没了。 降成半星了。 这个交警啊，呼吁广大的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啊，千万不要做与这个驾驶无关的事儿，比如说啊，开车打手机啊，发短信啊，玩微信呢，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要做到安全驾驶，文明出行。而且啊，呼吁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在坐车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哎，要及时用手机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进行这个证据的固定，然后赶紧的就通过微信或者微博的平台啊，或者通过什么热线电话向交警赶紧举报，这时候啊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奖励了。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王大雷想买变形金刚的时候，给父母摁椅子，坐坐坐，坐，拖鞋，爸，说好了，一下子一个， 一下子一个。 一给他爸他妈洗脚， 就是一个脚一个脚洗，知道吧？ 一给他爸他妈洗脚，他爸他妈就要掏钱了。 他爸他妈 都听改口似的。 他爸他妈只紧张，只往这椅子里缩。干嘛干嘛？ 又要买什么？ 你要干嘛？ 你又要买什么？ 不孝孩。 他爸也不知道，站起来追那前面的公交车，左边晃右边晃。你看见过那个环法自行车没有？ 对。 小花在后边喊：“哎哎！”然后。他爸回头，嗨，标记全是撞铁丝网上了。 给黑怕了是吧？ 看我这事儿说多快，把说完了。没想到吧？出奇的不意。 没想到。 说完就完。 要么说你这脑子不好了，都记串了。 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谁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谁都不许改。 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巴黎巴黎，不管明天都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风轻轻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共同沐浴春天阳光。有一条道路多么宽广，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有一种向往坚定信仰，点燃千年不变的梦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节目社会新闻，我觉得可能不适合咱们三个人的口味，还咱们年轻人看点时尚的节目吧。 来，接着采访。哎，你好啊，现在小北风已经嗖嗖的在吹了，冷空气撒丫子跑来了。 这是哪个地方台这么说话？ 要想不冻的流鼻涕，您得往上套秋裤。好好好牌秋裤， 好牌，那么好啊， 穿了就是好。本节目由好好好牌秋裤独家赞助播出。 小花，你哪找的地方台？ 穿秋裤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时尚节目。 这个，哎，这有点这个就是 时尚节目， 就港台腔。 港台人是这么说话吗？ 穿上是男，脱衣男，不穿秋裤全身寒。 哇，天哪， 这是曲艺节目啊！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与您生活非常密切的一件您所离不开的一件衣服——秋裤。您不要觉得它的土气，实际上呢，秋裤也可以有时尚的穿法。请看这些新版时尚秋裤的图案和搭配。 搭配？秋裤还配着穿？秋裤时尚秋？ 你看了吗？这秋裤都是上袖的。 什么是上袖呀？ 本年度巴黎秋裤展上的 了。对啊，你看他全都穿着秋裤的模特扭出来了吗？ 多新鲜！秋裤展可不穿着秋裤。 你看王大人，你看有的秋裤还真是挺好看 的。你看黑白的这个，黑白花这个好不好？ 黑白花。 你看这蓝白带的怎么样？ 怎么穿上秋服啊？ 给别起哄啊！什么秋这个要穿出去，我觉得可以秋裤外穿，不都是这种纯棉的吗？ 不，现在 贴身的吗？ 都那么穿，穿一秋裤，外边套一短裙，又暖和又时尚。完了，底下一靴子， 怎么看怎么别扭。秋裤套短裙来靴子， 哎呀，那看你是穿什么图案的了。 对， 你要说穿咱们以前最舒服那种啊， 蓝 色 裤 啊，穿在身上还挺逛的，那个当然你穿不出去了。 对啊， 多新鲜！ 你穿那包式的，这边有小熊猫，这边有几颗竹子，后边小白兔拔萝卜，这边是猴子捞月亮，你穿这样的呀？ 我还小点，我还幼儿园去。 本节目由好好好牌秋裤独家赞助播出。 穿秋裤，您最好的选择。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哪儿找这么俩秋裤品牌呀？ 秋裤，顾名思义呢，就是秋天穿的裤子了。实际上呢，是气温比较冷的时候穿在外裤里面，用于保暖的贴身舒适的长裤。那么在我国淮河以南地区呢，又称为棉毛裤。 地理啊。 名词解释， 还有些地方又叫做衬裤。 他说的这是一套东西吗？ 今天为大家还有请到了时尚保暖专家陈女士。那么我们请专家为那些爱美的女生来建议一下，天气变冷以后要不要穿秋裤呢？ 对于这个穿秋裤的问题呀，我有自己个人的看法。您看啊，这个秋裤啊，又叫线裤，又叫衬裤，又叫秋裤， 又叫绒裤，还有叫线儿裤的，甭管它叫什么，它是秋裤啊，穿在这个外裤的里边，内裤的外边，干什么用呢？嘿嘿，保暖。谢谢各位， 这个专家我认识，叫柳包瑞。 在陈女士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接彩。请问秋天您穿秋裤吗？ 嘿，不穿。 请问您穿秋裤吗？ 嘿，也不穿。 请问您呢？ 哎，穿。 啊，这位您上班，那个上班族您慢走，您穿秋裤吗？ 我穿棉裤。 看来接彩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大多数女生都表示不穿秋裤是可以体现女性凹凸有致身材，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才免穿，您怎么看？ 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觉得现在的秋裤款式不够鲜艳，不够靓丽，如果穿出来的话是那种黄底儿小红花那样的，像我们父辈穿那样的秋裤，我是实在是不愿意穿的。 您的意思就是老秋裤那种肥肥大大的，所以会被很多的女士嫌弃，对吗？ 对呀，老冰棍老酸奶大家可以接受，要是老秋裤的话我肯定不会选择。 我补充一个，还有老被子。 我还没听说哪卖老被子呢。 哎，最近有这么一个新闻，我不知道陈女士你有没有关注到啊？这是有一个中国著名的时尚杂志的主编在对外访谈节目中，他曾经透露说，在冬天他坚持不穿秋裤的生活习惯，并且呢，他也不允许他的同事在上班的时候穿秋裤。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情景的展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他的公司上班是这种情况。叮，门要开了。琳达， 什么事儿？ 今天上班时间，不是你的休闲时间。 对呀， 你穿的是什么？ 我穿的是衣服裤子。 这件衬衣你不觉得很老款了吗？已经过期三年了。 可是我是新买的， 并没有复古这个潮流，好吗？我提醒你，我们是一个时尚杂志，你代表我们公司的整体形象，你是有责任的。 我是有责任啊。 你这个裤子都更不要提了。 我这个裤子怎么了？ 你这个裤子怎么这么臃肿呢？也没有线条感。我有没有强调过咱们是一个时尚杂志，我们要出来的每一个女人都代表一种造型。 这就是一种新的造型，我尝试以前没尝试过的造型。 你里面套了什么？这裤子要套衣服穿吗？ 就套了一条秋裤啊。 哦，秋裤 你没见过吗？ 哦，你怎么能穿秋裤呢？ 我怎么不能穿秋裤呢？ 你投入的是时尚的行业，你怎么可以穿秋裤呢？ 时尚也不妨碍秋裤的呀。 它破坏了线条，破坏了美。 关键它能保护腿啊。 作为我们这么一个时尚的杂志，这个办公环境难道让你的腿受罪？ 可是出去确实有点累。 你看你现在在顶嘴， 到时候谁不穿谁在后悔。 既然你这么坚持 OK，Anyway， 好吧，那这次去纽约的时装展你不要去了，我不能接受我的下属去纽约穿秋裤。OK， 不好，我脱下来还不行吗？ 穿秋裤是您最好的选择。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刚才这个节目呢，虽然有点调侃的意味啊，但是呢，说到这个话题，咱们从养生方面啊，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很多女性喜欢穿紧身的秋裤，因为觉得能够体现女性凹凸有致的身材哈，又能保暖，是秋冬必备产品。秋冬款的裙子搭配的王牌就是连体袜，而市面上有一种防静脉曲张的连体袜呢，也特别畅销。穿上之后啊，腿围可以瞬间缩小几厘米，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因为它够紧。不过对于这种紧身裤或者是丝袜，专家认为紧身的衣服啊，穿在身上透气性欠缺，虽然穿很薄能够达到保暖的效果，但是这样的秋裤紧紧的箍在身上，血液不畅通，可能会让身体变得更冷，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冻疮、寒冷性脂膜炎等等的问题。 近年来秋裤好像成了大家调侃嫌弃的对象，而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专家建议，随着天气的变冷，你一定要穿秋裤。 而且现在的秋裤也不都是那种老秋裤，肥肥大大的，显得格外臃肿。看来寻找一款吸汗透气性好、保暖又显身材的秋裤是大家的首选。不知道那个好牌和那个穿牌怎么样？ 您还是换一种想法吧。 你试过了？ 没有。 大街98里。小赵， 吓我一跳！ 睡觉 好不容易下午这休闲好时光眯瞪一会儿，进门这一嗓子气，踩炸弹上了。 太冷了，外边啊！哎呦，冻死我了，冻死我了！ 你谁让你穿成那样的？ 哎，你们先说好看不好看？这个是今年最标配的女主角的作风的搭配。 没有用，你知道人家穿成这样，啪镜头一转，马上军大衣就上来了。尤其是你不穿秋裤，不护着腿，你到时候你老寒腿。 哎，你没看聪明女人都这么穿？ 这是什么书啊？聪明女人这么穿？我看那个生活时尚类里没有啊？什么厨房？这属于哪类的？ 潮流我走先。 你能告诉我这都是有发行号吗？这些刊物？ 这有 个。你再说一遍，时尚我走先，我会查查去。还有什么什么我战王来着？ 潮流。 潮流我战王。 对呀、啊。 跟晚报看今儿有没有一块卖的。啊、 好多东西都教你怎么搭配，你看。 哎呀， 不是搭配就是这样，从上到下嘛。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在我躺在这一个左边一右边，俩人枪枪枪枪枪枪，我这睡不踏实。 你还活着呢？ 哎，你穿秋裤没有啊？ 穿了。 是加绒的吗？ 哪叫加绒的秋裤？你见过吗？ 哎，你不知道今天最流行就是加绒秋裤，你见面打招呼都不能说吃了吧，对吧？ 你加绒了吗？ 衬衫现在可以加绒。秋裤可以加绒，袜子可以加绒，对， 加绒袜， 加绒袜，暖和极了。 有加绒眼镜吗？ 就用搭脚穿最合适。 哎呀， 因为它容易出汗凉。 哎，我就纳了闷了，我这睡会儿觉，我就听你们俩什么这会儿凉吧，大汗脚吧，让不让休息会儿啊？ 没听见加绒秋裤啊？ 加绒的，加绒的更捂了，别那么穿，穿凉鞋啊，省得脚臭。 沈阳有一小姑娘就是因为， 哎呦喂。让不让睡觉啊？ 哎 呀，怎么了？ 看能最爱的节目吧。 什么呀？ 法制 现场。 你今天是时尚现场。 哎呦，新节目啊！ 时尚现场。 现场。 时尚我占先。 时尚我占先。 潮流我为王。 潮流我为王。 这是新的栏目啊。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时尚现场，我是侯宝林， 我是柳包瑞， 换汤没换药，还是这俩人。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条时尚消息。女生难受的时候，您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呢？ 哟，你哪儿不舒服了吧？ 您哪儿不舒服了是吧？ 不是我，是您。 就是您对女性要说的。 不是，我就是问您哪儿不舒服了。 我没有不舒服呀。 那您为什么问这么个问题啊？ 啊，这是一个接彩，您不要认真。 哦。 女生难受的时候，您用一句话来安慰她，您会说什么？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这位您怎么安慰呢？ 我说那就别出来了。 您怎么知道她是出来的呢？ 妈，就别起来了。 您认定她在床上躺着呢？ 我认为她不舒服，肯定是得 趴哪儿。 对。 哦，好的。那这位大爷，您女生难受的时候，您用一句话安慰。 得了，别再难受了，再难受是难为自己，都得经历。 很有哲理，也可以说给我们端来了一碗鸡汤。那这位大妈，您怎么安慰？ 啊，哪有鸡汤？ 您说安慰，大妈您怎么来安慰这个女生难受时候？ 慢慢别着急，到我这岁数就好了。 哦，大妈刚过 70。 那么最佳答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时尚现场就要给您解答了。如果在美国，一个女孩难受，你要怎么安慰她最管用呢？您可以说。You need cry, dear. You need cry, dear. You need cry, dear. 听见了吗？ 立马好。相信最近女生拿到快递一定非常的多，所以希望大家的时尚生活更加精彩。好了，继续收看我们的时尚现场吧。谢谢。我是侯宝林。可以说时尚先锋影响了我们胡同这旮的一片的年轻的女孩子。您比如这位，你好。 您好，您怀疑我是女孩子吗？ 没有， 我就是一个女孩子。 您都是怎么用这个时尚书籍来为自己这个指导和咨询建线的呢？ 我都是参考上面的那些时尚的名牌和那些时尚的设计啊。 那么你曾经因为他的指导而去买衣服搭配吗？ 曾经有过。 是什么呢买的？ 上衣和运动裤。 哦，那么时尚先锋停刊了，您觉得难过吗？ 不难过，那得多买几本存起来，说不定有升值空间呢。 您是说卖的时候吗？ 对，卖的时候啊。 那我这样吧，我再提几个月季您看吗？ 月季我看每年到秋天的时候都上公园看月季。 那家人呢？ 家人都挺好的。 庄院呢？ 庄院我们还买不起呢。 您知道最早1999年他有一条朗朗上口的广告语，您猜是什么？ 是先锋。 错了，你的我的他的我们大家的国内第一本读者参与型大型豪华出版物，特别献给可爱先锋一族。 这什么口号，根本记不住。别问我了。 哎，等会儿，您等会儿。 别问我，什么都不知道。 哎，我们还是在这儿见面了啊。 你们怎么那么多人？ 哎，您知道吗？2001年，他举办过首届封面女孩全国选拔大赛，也可以说是平面模特专业化培养开端。纵观现在的娱乐圈，您知道吗？高圆圆、杨幂、张子萱、张大奕这些美女，当她们还不是一线花旦、知名的明星的时候，她们有个共同的外号，就叫做“瑞丽女孩”。 好，那您知道在哪儿报名吗？ 当然，她现在停刊了。 哎，白说了。 哎，您别走啊，又见面了。 我还能躲开你吗？ 时尚我走先，潮流我为王。这就是本期的时尚现场喽， 完啦！ 好，下面在我们的节奏音乐中，将有一组模特春夏时装走秀，请欣赏。 可能走齐了。就开始啊，来上车了。 教练，啊，您不会真的是我们耳闻的是那种手段吧？ 我什么手段了？你说让我听听，我倒要听听他们传说我都有什么手段。 他们说您挺干净利索。 对，我平时打扮的是干净利索，老教练了。 您倒车是确实倒得好，但您对我们别着急，我们毕竟有个熟悉的过程，特别是我们这个学员的一只手伸出来还五个手指都不一样长呢。我们这学员有聪明的像我，也有笨的像 是谁啊？你说他笨呐，没关系啊，在我这儿甭管聪明笨一视同仁，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 一次机会 那还少啊，上来给你们一次学习的机会啊。好了，大家站好啊，我先给大家呢演示一遍啊，基本动作要领。扭头往后看，看这边，哎，对，打轮。 怎么还扭头往后看？教练，咱不有后视镜吗？ 而现在车还有那个后视的那个小屏幕。 雷达冒险。 冒险？ 甭管那个。 雷达报警啊！ 我说的看，你看后边看清楚。哪天要没有这报警怎么办啊？不会倒车了？ 那可得看后视镜了，您也别扭着头，您这么着。 这样看得清楚，知道吗？听我的技术要领。哎，打轮回，对，这样转，哎，好，你看，哎，停。好，技术要领我说完了啊。 记得真好。 那是我什么人啊，老司机了啊。 正压线上。 什么眼神啊， 这到标准线上。 哎， 您换的那个标准线。 对，照我这个来，听见没有？来， 咱们就该线了。 别着急啊，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来，所有人你们几个把手机都拿出来。叫我。 我们不开车打电话。 你拿着了有用，把手机借我用用。 不，您要什么给您摆，您别这玩意儿家里还找我呢。 放心，丢不了，你给我。哎，拿来。 给您。 哎，都拿来，拿来吧你。 哎， 看好了。 哎，别，这多脏啊！ 这有什么？你手机又不怕脏？ 你怎么往地上放啊？ 那怎么不行啊？来，我没放地，放在线上。你看这是线啊，黄线啊，不许压啊，一会儿。哎，好了啊，同学们，你们都认准自己手机了吗？ 认准了。 还认识自己哪个是自己手机吧？ 我那在线上第二个。 哎，你这个呢？ 我那也上线了，第六个。 大家都看好自己的手机，一会儿呢，每个学员上去做一次这个动作啊， 如果压着这手机，谁压的你们就找谁赔。 那如果没压到呢？ 没压到的达标了就把自己手机拿走啊，等下一回再来啊。来，高一哥。 果然是这样，下手比较狠。 哎呦，教练， 高一哥。哎 啊， 怎么着？ 我觉得您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哎， 通过您这个安排呢，我们肯定这个动作做的会相当的规范。 哎， 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这把手机要压了怎么办呀？ 谁把谁手机压了？ 我把自己手机压了。 那就一个字儿， 啊， 该。谁让你不注意我说的这技术要领了？按我说就压不着，听见没有？来，头一个。 头一个是我。 压去。 我老师 啊， 看你我就当我这么收拾，我到时候那个我对不起他。 你甭对不起他，还没开呢，注意不就完了吗？ 那我上车了。 哎，这种态度就好了。开呀， 哎， 给油，走 走走， 转，啊，爱打弯，对， 压着没有？我压着没有？ 你停那边了。 那边就压不着。 你压谁去了？你没看着那边人直躲啊？ 哦，教练，我是想看那边有标准线，我是不是压那个线？ 你压他干嘛使？往这儿压。 哎， 就往手机这边压。哎，这条线这啊，来。 有没有？ 没有。 要不要再左一点？啊？ 再左一点？你先睁眼看看，你原地动了吗？ 太危险了。 什么叫危险？你好歹摸着方向盘，你别闭眼啊！这是不是真成瞎压了？ 我都灵魂出窍了。 你还真魂还原的，快点快点。 那我就。几位，我先对不住大家了啊！如果是真的啊，那么千万你们这个买保险没有？买保险没有？ 教练，我们这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 教练，成功了！ 成功什么了？ 不用赔手机了。 你不用赔手机了？ 微信的、发微博的都活下来了。 是啊，你是不用赔手机了？你陪我上医院吧，你压着我了。 哇！ 下一个。 教练，我打个电话。 先赶紧的。 妈，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外边学车的，也许手机保修联系不上您，您别着急，您就知道这几天没您这儿子。 喂， 哎， 爸，是我，那个您给我 小 芳 啊，那个什么。 我的手机， 你再找别人吧。 没丢， 我这练车的。 我这不练车吗？所以需要汇钱买手机了。对啊，没听明白呀、啊？哎呦，您也别明白了，您也给我汇钱吧，赶紧啊！ 我跟您说啊，我学车的，这些日子可能都不联系了，联系不了了。嗯，好，就这样，甭着急，没事儿啊。 您银行是吧？就是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可能换号了，因为我学车了。 行吧，把手机都拿回去。 老家在黄冈的一位小蒋遇到这么一件真实的事儿，就是刚才我们演的这段。他去驾校练车，奇葩的教练让大伙儿啊把手机都交出来，大家觉得挺纳闷的，不就倒车吗？您这是干嘛呀？哎，教练把手机摆在训练车位的黄线上，说一点不能马虎，稍微偏一点，你们这手机就被车轮碾碎了。原来呀，教练出了一个狠招，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学倒车贴库。小蒋啊觉得这个练车法挺有趣的，于是拿手机拍个照片发了微博。而且据说这种练车的招不是最狠的，有的呀甚至是掏出100块钱的纸币放在黄线上，没压到可以拿回去，压到了钱就没收。这种练车当然是太极端了。小蒋觉得呢，把手机放在黄线上的方式呢，让自己学车更加认真了，大家练车的效果还不错，所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也就这么进行了。不过这种练车方式到底合不合情理还有待探讨。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